九元剁手开抢。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Ooh, you and me, we got We tried to forget it, but we just couldn't. And I bury hatchets, but I keep after where I put them. Reputation precedes me. They told you I'm crazy. I swear I don't love the drama. It loves me, and I can't let you go. Your handprints in my soul. It's like your eyes are liquor. It's like your body's gold. You've been calling my bluff on all my usual tricks. So here's the truth from my red lips. I wanna be your22:05: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28号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第一时段，我带来第一首歌曲，我是工作男左叶谦。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同样工作热情、工作热度的啊，梅梅，梅梅和另外一个西兰花先生啊 ，Ed Sheeran 啊，爱德华西兰啊，这个。两个人我就喜欢这种两个比较那个力度相当的，而且还是比较这个热卖的腕儿们合作的呢，还是相当有力度的歌曲，所以再放一遍叫 Endgame 结束游戏啊，来自这个梅梅，就是 Taylor Swift 和那个 Sharon 两个人一起的啊。 Sharon 主要是在里边的那个 rap， 你们能听到的那个 rap 都是 Sharon 他在唱的。 好的，全新的一周呢，也是五月的尾声的这一周了哈。接下来我们将迎来六月份啊、像这种二娃老妇啊，将迎来很重要的节日啊。 嗯， 六一儿童节。 对对对，应该是在周五吧？啊，本周五。 你们作为家长，应该是有很多重大的活动。 哎呦，不但是周五那天有啊，从明天开始就预热的这个幼儿园就已经有了。啊，明天就已经有很多很多项目，就是要家长陪同亲子活动的了啊，都可以任选的啊，已经开始了。 冒昧的问一句、 啊， 你是不是比你孩子的其他的小朋友的家长要大一些？我是年龄。 年龄是我没问过呀，因为你不可能到人家那个班里，这个个你 你看着呢， 看着真看不出来，现在的人你还真看不出来。 有你这样44岁的吗？ 嗯，感觉是有比我长得老，但是你不敢问人家呀，对吗？ 那你肯定说，哎，兄弟，我是管你叫哥呢，还是叫弟弟呢？ 你最可怕是他不是兄弟，你想的太片面了，他是一位女士呢。 你怎么老跟女家长联系呢？ 基本上家长就是说接孩子的多为女性啊，也有男性像 我。说你这么认真，这么上心呢？ 不是、啊，我不上心。你要不这么问，我倒是没怎么回想。你这么一问，我想了想，好像是有这么个感觉啊，就是有。我不敢问你，这而且我也根本不可能问年龄，你就是你这种人才干这事儿，我跟你说。 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刺激。 天晚上第一首歌，我是特别要带来这首《追光者》。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首在点歌节目当中被大家点播频率非常高的歌曲。之所以今天第一首歌来播放它呢，也是要带给一位发私信给我的听友。啊，他可喜欢我的节目了， 有一种飞蛾扑火的那种范儿，是吧？所以你把《追光者》送给他了。 不是这个飞蛾扑火，是对爱啊，对心动啊，对人生中感觉这件事情很在乎的人 啊。那喜欢听你的，那肯定喜欢听你的，尤其是喜欢听你第二时段的。他每天晚上第二时段都有一个更升华的一个，就什么对爱情 了。听你这口气怎么有点讽刺的感觉呢？ 对那个什么对情怀， 你赶紧参加幼儿园活动，好吧？ 对那个， 然后给孩子们准备礼物，好吧？我们这边风花雪月、阳春白雪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好不好？ 你们那都是低年级的，我也管不 了。你别管我们高年级、低年级，我们乐在其中，好吧？ 我的这个我的准则是，希望大家都好啊，也希望你们非常非常幸福。 你希望我们不好，我们也好， 不不不 对吧？ 我的准则，我不允许别人不好啊！你也知道，我这个要不然我会犯戒的，对吧？啊， 整得挺善良的、啊。 对，我肯定是这样。 不重要啊，人都在过选择后的人生啊。任何的一种选择，只要你能够祸福自成啊，自己能够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哎，你看小词儿开始转上了吗？祸福自成啊，看见没有？ 我一个老主播，我在这没词儿，我都。一天说三个小时， 一天也就拽出仨了。 我拽出一个也行啊，我跟你讲。 打算再拽出一个来，再给他记着，祸福自成啊！ 你说对不对？ 自求多福，大家一定要飞蛾扑火，自求多福。 不让你一说呢，就显得有点惨淡哈。我在讲的是，人生总是会为能够激起你的热情啊，能够让你感受到光、感受到方向的那个地方，你会真的执着的走下去。我觉得这是对的，对吧？你不能说因为周遭暗淡你就跟着一起暗淡下去了，你还是应该活得有自己的光亮啊，有自己追求的方向。 对，有人恨不得周遭暗淡自己显出亮来的啊，有那种人 装萤火虫， 对，马上他就显出来了、啊、他那种人叫做唯恐世界不惨不乱啊，这有那么一种人，确实是。 我在跟我这位留下私信的听友说，你写给我的信我已经在半夜看完了。 他也就在半夜，他白天根本看没时间看呢。 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人写东西的时候是在一个夜里，如果你读的时候也在夜里的话，这种共鸣感会很强烈。大家发给我的私信，虽然有时候我没有满足你们的点播要求哈，但是我都会看了，谢谢你们的信任。其实我明白，就是有时候要不怎么叫那首歌叫只爱陌生人，反而你会和陌生人说说你的心里话，因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嘛。 对，而且陌生人还能在夜里拆你信看，多好。 Unstoppable 来自 Sia。 Your body's poetry, move your body for me. 是要放 Sia 的 Unstoppable， 结果阴差阳错给放成 Move Your Body 了，一下就到嗨场了，一下啊热烈了800多倍，真是 Move Your Body， 那你就不用我解释了吧，不用我翻译了吧， Move Your Body， 这上周我放过这歌了，这周我本来想开场用 Sia 的另外一首稍微有点气质的歌曲， 我特别喜欢听你每次翻译这首歌的名字的时候那种劲儿， 那就动起来动起来 当年啊就是我们初相识的时候你也特别爱 说 这一段哈、啊、 我想起、 啊、 我最早想起的那个是马华， 对 但是马华已经去世很久很久了哈、啊、就是但是我他的音容相貌就是尤其是这个 表达方式哈、 啊、我这记得我太清楚了，马华他经常就是 很有感染力的一个人、哎、 跟我一起跳起来那种走起来就想哎呦还那时候真是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结果和意外哪个先到来呀、啊 啊、最健康最那个正面的形象哈，结果离我们先去， 所以要珍惜当下哈、嗯、也过健康的生活。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红人想不到吧这么快就挑选出来了，而且我挺喜欢他的表达方式的，他呢是刚到家啊、洗完澡了， 对， 继续随缘红， 哎然后你就随缘睡去就行了， 不 用就是一直， 他 就 是随缘求红，能红则红， 你要 红也无所谓， 我可警告你啊，你要红了你可真的12点之前不能睡了，就你这么随缘 刚洗完澡这个头发还没干呢， 多舒服的一个状态 啊你有时候晚上洗头的话你还得把它吹干净对吧，因为晚上不能那什么嘛， 肯定吹， 所以那你就自然风干好了对吧，两个小时怎么也干了。这位朋友叫间歇性神经正常， 这是间歇性的才能正常一会儿，你想想， 而且他 你这俩小时能定下来， 头像是梵高哈， 嗯，这梵高风格的这种事情啊，确实是跟间歇性的这种精神有着直接的联系、啊。 艺术家， 对， 这是一位男子啊，今天晚上就拜托你担当我们的红人了。其实我知道，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真的是藏龙卧虎哈、啊，每个名字背后其实都是大家身怀绝技的啊。 那是 很多方面，其实比我们要强很多的。 有的是不说那些硕士、博士啊，不说那些 博士，咱们这边太多了。 对，不说那些高学。 我跟你讲，我认识的博士全在听众当中。 不是，其实是你认识的一些专家、诊疗专家什么的，你还记得吗？一些特别高的、 学医的， 对，特别高学识的这个专家们也在这个收听的范围内啊，有的时候也许咱们啊就是信口开河惯了以后， 你信口开河，我没有，我很认真的， 是你他很认真的信口开河了以后啊、 oh, 会被很多专家听出纰漏来啊， 这个可能有自己的知识的一些 bug 哈，你毕竟人不能是个全才吧，当然是全才是我们的梦想， 但是呢咱们这些专家和听众是非常宽容的，他们来是找轻松找乐的，他们不是来找学术焦点论坛的是吧， 看在你熬夜的份上， 是的， 小韩我原谅你哈，小叶啊，不老叶， 对，小叶、啊、第一句挺好，因为你们老专家们都是管我们叫小这个小那个的， 今天晚上呢就拜托这位间歇性神经正常的听友哈，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听一首孙燕姿的彩虹金刚， 一个个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声音，吹起杯可当会炸的轻轻，浪花是彩虹星星， 星星，你许下巨人无所畏惧，大笑耀眼，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来学学今天花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你字字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宝藏在等你，宝藏在等你找寻。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风是话题，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所有你和彩虹金刚大声耀眼，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许下巨人无所畏惧，大笑耀眼，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海洋每天都为蛇盖被子，但地球视角也依然准时，繁星是千万灯泡开关键打开。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所有你和彩虹金刚大笑耀眼，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笑耀眼，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梦想大，带你到达 ，baby， 你就是我彩虹金刚。 彩虹金刚， 怎么啦？不好吃，不好玩啊！ 这个厉害了，彩虹金刚，这是一种，这听着，如果是动画形象的话，也是非常生猛的；如果是一种糖果的话，应该也是非常绚丽多彩的， 童话感很强吧？ 是，彩虹金刚 就是很轻松愉快哈。要相信这个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哈，都会有遇到这个能够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你的人。 对 啊，我们说是可以金刚啊，天使。蜘蛛侠、钢铁侠， 对对对， 特别多的队伍， 所有这些漫威的这个英雄形象都给招过来，那叫复仇者联盟 三， 我管他一二三的，反正他们越招越多。 总之呢，在这样的劳累一天之后哈，此时此刻如果听到我们节目的话，愿我们带给你的真的是轻松，一如当初相逢，一如你锁定到如今啊，都是不变不改的一种调调。 是的， 不管未来的未来我们还能相伴多久啊，此时此刻让我们珍惜吧， 精神性神经正常，该你开始间歇性啊，精神性神经， 不要老念出人家名字 啊，间歇性神经正常，该你开聊了，你必须把场子撑起来了、 对，因为上周二宝老父曾经创造了一个700多条的夜晚、 好家伙，还记得， 哎呀，沉默上来都有压力了、最后拼到最后也673，没拼过你。 不是，那后来我估计我又在别的地方又往里续了。 哎呦， 节目完了以后， 岁数的人太要面子。 我不是，我真不知道，可能后来回家的时候聊了点，他们自己在群里聊了点，我不知道。 好吧，第二时段我们继续暖文章。 哎，对了，要续也是在你那群里续的啊， 就在我这续的 啊，跟我没关系、 定格了。 行。 Fix me, now I'm blinded by your grace. You came and saved me. One time for the Lord, and one time for the cause, and one round of applause. One time for Fraser T. Smith from the courts. I think we got one. I stay prayed up, then I get the job done. Yeah, I'm Abigail's youth, but I'm God's son. But I'm up now. Look at what God's done. No, real talk. Look at what God did on the these days running around topless. My phone flips and I tell him that we got this. This is God's plan, they can never stop this. Like, wait right there, could you stop my verse? You saved this kid and I'm not your first. It's not by blood and it's not by birth, but oh my God, what a God I serve. Lord, I'm broken, although I'm not worthy. If it's me, I'm blinded by your grace. You came and saved me. 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入夜后北风减弱，晴空微风，适宜辐射降温。明天早上凉爽舒适，适宜晨练和出行。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明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大部分时间适宜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请大家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防火。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4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春阴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由霍建华、杨幂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巨匠》5月27号在上海开机，并曝光双人海报。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是上世纪20年代初，男主角沈其楠与女主角傅含君携手奋斗，逐渐在建筑界得到认可的故事。剧中，霍建华饰演的沈其楠从底层工人做起，通过自身努力在上海建筑界崭露头角。杨幂饰演的傅含君是一名有着出色天赋的建筑师。13年前，由宋丹丹、高亚麟、杨紫、张一山主演的《家有儿女》成为伴随一代人成长的神剧。如今，该剧的原班人马打造的《家有儿女初成长》明天在东方卫视周播剧场播出。初成长的儿子张一山此次演绎了叛逆少年江北，高亚麟此次依旧是后爸的角色。时隔10多年重新聚在一起，他说拍戏时依然能找到过日子的感觉，尤其是张一山觉得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分开过。 曾出演《炊事班的故事》《闲人马大姐》等情景剧的周小斌，这回演了张一山的生父，将为观众带来高能又烧脑的父子版唇枪舌战。最后来看超级精品爆笑网剧《大力金刚》在宁波开机，除了之前宣布的喜剧明星王宁、王成思之外，女主角也同时曝光，赵本山的女儿赵家萱将加盟演出大力金刚的女神白晶晶。赵家萱青春靓丽的形象十分符合剧中人物形象设置，同时她本人在互联网上有很高的人气，她的出演将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大力金刚。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345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五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1570红，他的名字叫 间歇性精神正常， 神经正常， 神经正常，神经正常。 我要是间歇性神经正常的人，我都快被你弄成不正常了。 你我就是这目的，间歇性神经正常啊。 今天晚上是红人，和我们一起聊到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好了，人也聚得差不多了啊，106条，不错，开场106条，周一买卖息啊。现在我们有请叶谦。 有什么有请我干嘛？请你请咱们的小侄儿叶来香。叶兰香是她姐姐啊，就是刚才她喊的那屋啊，对的，美丽的姐姐啊，美丽姐姐韩美，还有我弟弟叶旭，他们的爱情结晶小叶兰香。嗯，有一次啊，说这个叶兰香啊，前几天吧，反正就是闹叛逆啊，这小孩慢慢长大了，男孩嘛，他有点叛逆，说啊，跟我弟这儿啊耍赖，他说我不要，我不写作业。我不想写作业，我不要写作业，我不要写作业，我不想写作业，我就不写作业。哎呀，我不想写作业，不想写，老在那闹。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就想看看，哎，看嘿，也许也许你也有今天，我要向你偷偷招了啊！我因为他养孩子比我早嘛，所以我要看看他啊。对于已经上了小学的小朋友，你是怎么教育的啊？我要看看你怎么教育你儿子。遇到这种情况，也许嘿很沉稳啊。也许很沉稳，他看着这个儿子叶来香，然后说：“你过来，来来来，到爸爸这儿来。爸爸呢，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好。” 说这个美国啊和前苏联呀，曾经啊进行过空间竞赛，你知道吗？ 不太知道呀。 哎，所以爸爸给你讲啊，什么叫空间竞赛呢？咱们以后慢慢说。总之呢，双方啊。都在太空中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啊，如何在无重力的条件下写字。那么美国这一方呢，美国人呢就花了大价钱，很大的精力，最终你猜他们研制出了什么？ 研制出了什么？ 研制出了无重力圆珠笔。哎，但是呢，前苏联呢也不甘示弱，他们呀直接啊 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你知道是什么吗？ 啊，是什么？ 小叶来香听得特入神啊。他们的简单办法就是直接用铅笔。也许说完了以后特别得意的看着叶来香，叶来香看着他爸足足有一分钟。 那我就不知道你，然后你想跟我说啥呀？ 我是想跟你说呀，儿子，这就是啊，你小子就算跑到太空也得把作业给我写完。 Might be going psycho, lil' mama bad like Michael. Can't really trust nobody with all this jewelry on you. My roof look like a no-show, got diamonds by the bolo. Come with the Tony Romo for clowns and all the bozo. Might be going psycho, lil' mama bad like Michael. Can't really trust nobody with all this jewelry on you. My roof look like a no-show, got diamonds by the bolo. Don't act like you my friend when I'm rolling through my hands, oh. You suck in the friend zone. I time like 4, 5, 5. Ayy, 100 bands inside my shorts, a chain, all the shit. Ayy, try to stuff it all in, but it don't even fit. Ayy, know that I've been with this shit ever since the jit. Ayy, I made my first million, I'm like, this is it. Ayy, 34, a walkthrough, man, we had that lit. Ayy, had so many bottles, gave ugly girl a sip. Out the window of the Benz, oh, we get sent in the rent. And I'm like, whoa.Damn, I ain't be going psycho. Lil' mama bad like Michael. Can't really trust nobody with all this jewelry on you. My roof look like a no-show. Got diamonds by the bolo. Come with the Tony Romo for clowns and all the bozo. I ain't be going psycho. Lil' mama bad like Michael. Can't really trust nobody with all this jewelry on you. My roof look like a no-show. Got diamonds by the bolo. Don't act like you my friend when I'm rolling through my hands, oh. They be going psycho. My rollie going crazy, hitting little mama, she wanna have my babies. 50 on the banky, chain so stanky. You should see the whip, promise I could take your dollar riding in the old school Chevy. It's a drop top, booming with it. She gon' give me just one switch. I can make the drop. Hey.Take you to the smoke shop, we gon' get high, ay. We gon' hit Rodeo, Dollar Valentino. We gon' hit Pico, take you where I'm from. Take you to the stones, this ain't happen overnight. No, these diamonds real bright. Santa Jean, still in my pants though. All VVS's, put you in a necklace. Girl, you look beautiful tonightStars on the roof, they're matching with the jewelry. Damn, I hate to go on psycho. Lil' mama bad like Michael. Can't really trust nobody with all this jewelry on you. My roof look like a no-show. Got diamonds by the bolo. Come with the Tony Romo for clowns and all the bozo. I hate to go on psycho. Lil' mama bad like Michael. Can't really trust nobody with all this jewelry on you. My roof look like a no-show. Got diamonds by the bolo. Don't act like you my friend when I'm rolling through. 那他们家， 嘿，我觉着啊，前苏联这个办法挺好。美国人花那么多精力，那么多价钱研究出来的东西，人直接拿铅，我不用圆珠笔行不行？我直接用铅笔。气死你！我一分钱不花，我照样拿铅笔上去写作业，写作业啊！ 好了，22:42，很多小伙伴等待的暖文章马上就要开始了，因为有很多朋友明天还要早起，就等着听完冷笑话和暖文章之后哈，就要睡了啊！所以呢，我们就开始 睡了的。 你不是经常给人家晚安，就会发睡了。 好嘞，哎， 装可爱 啊！ 好好睡啊！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余生不长，和谁在一起的确很重要。老话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身边有什么样的人，你和谁在一起，历经怎样的生活，都将影响着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每一场遇见皆有因由，那些帮助你的人，教会你爱和陪伴，那些离开你的人，让你懂得了成长和珍惜。无论那些让你记忆深刻的人给你的回忆是好也罢，是坏也罢，都已经是过去式。要在每一段关系中学到一些什么，那便不负相遇一场。接下来的日子要认真审视自己的人际交往，和值得的人相处，圈子虽小干净就好。余生不长，和谁在一起真的很重要。我们要和懂得感恩的人在一起。我想你大概也经历过人心换人心，最后却换来死心的时候吧。总有一些人来到你生命中，就是为了让你学会这世界不只有爱和感恩，还有现实和私欲。也许是你一腔真心对人，却换来背叛和远离。也许是你付出了很多很多，得到的却寥寥无几。其实人都不傻，受的伤多了，慢慢就懂了。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掏心掏肺的对待，你要学会珍惜时间，让自己的人际交往干净而温馨。时常问问自己，你是谁？你和谁在一起？你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你希望有怎样的将来？和负能量的人在一起，你的生活也将充满戾气；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你才会感受到开心和幸福。远离那些让你心情压抑变得暴躁易怒的人，靠近那些让你觉得如沐春风的人。别总是为了蝇头小利斤斤计较，也别总是对旁人的看法过于看重。不拿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这才是最重要最好的关爱。愿你学会和懂得感恩的人在一起，知足常乐，彼此陪伴。要和踏实靠谱的人在一起。这个世界上从不缺少聪明人，缺的是踏实靠谱的人，缺的是做到守时守信重信用的人。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亦或是工作生活中短暂的交集，靠谱的人总能够给人留下极佳的印象。你知道对方做事有条理有分寸，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会觉得格外安心踏实。我们都是大人了，不能再像小孩子那样随口戏言。别轻易许诺自己办不到的事儿，别把自己的诚信一点点的消耗殆尽。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做到这三点的人，必定是一个靠谱的人。而我们要时刻鞭策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不要急躁，不要冒进，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自己该做的事儿。说出口的话不要盲目，不要随意，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愿你做个靠谱的人，和同样靠谱的人在一起相处，为自己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和不将就的人在一起。常听人说什么事儿凑合凑合得了，其实这样的话是一种业障。你总说什么样的话 你就容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聪明的人绝不会把无所谓的话挂在嘴边，他们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才不会白白的虚度光阴。不怕输的人最勇敢，不将就的人最好看。人生最可怕的莫过于你在一群甘于平庸的人中一点点被磨平了斗志，心甘情愿的将就着过未来的日子。别因为年龄和他人的看法而选择恋爱婚姻，别因为世俗和现实的压迫就放弃梦想。生活是你自己的，和谁相处，过什么样的日子，全由你自己得决定。愿你做个不将就的人，和享受生活的人在一起，积极乐观，共度余生。很喜欢一句话，如果你想像雄鹰一样翱翔天空，那你就要和雄鹰一起飞翔，而不是要与雁为伍。如果你想像野狼一样驰骋大地，那就要和野狼群一起奔跑，而不能与鹿羊同行。你是谁，决定了你的起点；和谁在一起，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决定你的终点。不要总逼着自己合群，表面的合群才是真正的孤独。也别强迫自己和不喜欢的人相处。其实所谓的酒肉朋友，或者仅仅是微信里点赞之交的人，真的没办法在你需要的时候拉你一把。知心好友三五即可，圈子虽小干净就好。真正值得你交往的是那些懂得感恩、知足常乐、安稳踏实、妥帖靠谱、不将就、不放弃的人。这样的人会潜移默化影响着你的生活，使你成为更好的自己。余生不长，请和值得的人在一起。仅以此篇文章，让我们一起共勉：接近什么样的人，就会走什么样的路。愿我们遇到刚刚说过的那些人。 蓝蓝的风儿柔缓着夜晚，茫茫人海有谁被遗忘，远远的城市最爱的人啊，遥遥相望同一个秋。遥不可及，在睁开双眼之前，一切都也许是梦幻。乌鸦满天星光在歌唱，犹如天使飞入身旁。世事无常，难能圆满，切莫再虚度时间。 换，谁也不能逆转，且珍惜美梦一场。 如果说我们喜欢和温润舒服的人在一起，那这首许美静的《听那星光在歌唱》就完美的诠释了这种感觉是什么。听她唱歌就会一下子整个人是松弛的， 所以温润调柔的人应该是更多的属于公众啊，因为如果都被占为己有，你很明显不够用，已经没有可以就是过多的奢侈的每个人配备一个他温柔圆润的朋友或者是恋人啊，很多人找不到，就像你暖文章说的，我 找不到， 找不到那个圆润之人， 找 不到、那个、 你也继续找嘛。 那个调柔的人，要不就是公众人物，要不就是只能是被别人配走了啊。 你别太这个、就是给自己很多的这个打退堂鼓啊，或者说丧失信心啊，你要相信还有更好的。 对， 走着瞧， 总会能培养出更好的来。 如果还没有遇到，那先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你也可以吸引别人过来嘛，对不对？ 对。 好了，22:56，我们要转身了。暖文章、冷笑话都已经为您送达到耳畔了。如果还有点这个睡前时间的话，我们第三时段继续 NZNY， 一会儿见喽。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由首都文明办组织创作的公益歌曲《礼让斑马线》，由春妮、罗天泽演唱。 斑马线，平安线，条条都与爱心连。 礼让行人不强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 斑马线，文明线，条条都与幸福连。闯灯，遵守秩序，大路朝天。你在北京，让出文明，城市美丽，收下名片。 你在北京，我在北京， 爱是最温暖的声音。你在北京，让出文明。 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很多东西的诞生都是一个意外，比如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你才发现生活可以随性多彩。 世界茶饮从台湾到大陆，十年好茶，1100家门店等你共享，抢占加盟400-678-6888。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争强好胜，刀上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我心装地球，理性的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5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28号全新一周的男左女右第三时段，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第三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 间歇性精神神经正常。 你说你只要搞对象的时候记错姑娘的名字啊，一见面， 哎，王神经啊，不，王精神， 神经王， 哎，精神 精王神啊， 精王神， 还有下次了吗？ 还神王精呢，我还那什么呢，风王精呢。 来，我们了解一下今天晚上这位红人的 再见文革 家里的特征哈。他关注了55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你， 是我 二娃老夫叶千奈。 之前也是一位朋友满江一起咱们演过话剧，还记得吗？ 哎，当年哈。 是， 来看看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哇哦，是桂纶镁。第一页 愣没你，二有一姓韩的，但是他名字叫韩寒。 对对对，第一页愣没我，第二页应该有我，因为我如果没有被他关注的话，我是看不到他所有关注的人的。 那你只能在第三页了，看来。 对，就是谢谢你啊。 看来你也就比我早那么一两分钟。 哎，那么烦人呢，早一步晚一步重要吗？ 不重要啊。 对啊， 对于你来说、 就是、 看来挺重要。 我才不呢，我觉得能来听啊，能够跟我们回复互动，那已经是非常荣幸了啊。 哎，每晚都这么说吧。 说着说着，我们的评论量就达到了今天晚上的工作量120条 啊，120加了哈。 对，126条了啊，困的朋友可以睡了啊。开车的、加班回家路上的啊。 第一时段、第二时段， 偷摸起来吃宵夜的， 听女孩唱歌听得太多了，现在来点男孩唱歌吧。然后 Look Alive。来自 Blood Boy 啊，真是 Boy 们在唱， 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Let's go.

街十四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的直播间，从开始的第一期到现在一直都在这个地方。 嗯，这个间歇性神经正常说，哎，丽姐，我可关注很久了，这谦哥是刚关注的啊，但是丽姐怎么在你家没找着？你怎么关注？ 刚才我看的比较快，我没有那个仔细看他中间那些 啊、 嗯、这我肯定相信我的听众关注我了，因为我他不关注我的话，我是没有办法看到他第一个关注谁的。 对，那是肯定的。但是我刚才我确实也没看见，你是多么的不自信，拉条拉那么快，唰唰。 节目时间很宝贵的， 哦、这么个解释啊。 碎碎念是爱的方式，这位听友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哎，月亮很亮很圆呢。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明天是十五啊。 耶、yeah, ，明天就是农历的四月十五啊，所以月亮现在在预热呢啊， 稍微的还缺那么一点点边啊，明天将是非常圆，后天也应该是挺圆的，两天啊。 哎，这特像两个人聊天，没什么好聊的了。哎，今天冷吗？ 对，就是我跟你说， 明天会冷吗？ 对，就是 talk about the weather， 就是 没话找话。 对，为什么呢？这是从英国的这个绅士那边沿袭下来的习惯，就是如果两个人那时候人家也没有手机，也没法说这两个人在一起。比较干的时候也没 拼图啊，不可能斗图了。 然后呢，又不想谈论一些就是太扯的话题，又没话可说，或者是又不想跟他谈论多少深沉的深邃的话题。那么两个人经常英国绅士就是非常自然的直接 It's a good day, isn't it?就开始了，你知道吗？就开始，就直接往天上指啊！就所有的话题直接往天上指，直接往 weather 上指就行了。 聊天气是一个特别好的话题吗？ 对 吗？ 嗯，那其实就是那意思，就是俩人都是客气礼貌一下，就说说 it's cloudy today 之类的，就完了，没别的东西可说。 所以人家说最好的朋友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不说话也不会觉得尴尬， 对 对吧？就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就像很多人说，哎，你们在直播的时候话筒一开，你们会有对话。那如果关上话筒，你们会说话吗？我必须告诉大家，我跟叶谦从来不说话、 嗯、 啊，我跟陈默是说的，因为我们一周没见面了嘛，对吧？ 对。 然后我跟叶谦 没话， 没， 主要是我不搭理他，他在我车里哎不停的说，这个大家是知道的。他在现实生活中，他牙为什么不是那么白呀、啊？ 谁牙不白、哎？我以前我可以说不白， 以前不白，后来 我后来我经过加工，我不白。 对，他经过加工。 不要对中国这个牙的这个美容牙齿这个。 我说的就是他的根基是为什么不白？被太阳晒的。为什么被太阳晒？ 又来了。 他老张嘴跟那儿一直说，就晒黑了。 不是海啸那次吗？ 这海啸那次是一个根本。那是自激化。I'ma just ignore you, walking towards you. With my head down, looking at the ground, I'm embarrassed for you. Paranoia, what did I do wrong? It's time, that's parents for you. Very loyal, should I have my back? Would you put a knife in my hands before? What else should I carry for you? I care for you, but I'm on the edge right now. I wish that I could say I'm proud. I'm sorry that I let you down. Let you down. All these voices in my head get loud.I wish that I could shut them out. I'm sorry that I left.

的你，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上了瘾，永远无法抹去。生命在独一无二，我主选， 大哥我主选， 给你一个难忘的瞬间， 难忘的瞬间， 绝不能让它继续永远， 继续永远。 那天你走出我的视线，再也没有出现。 来自杨坤的代表作《那一天》。嗯，真的会有很多听友和我们的红人一样哈，就是一听到这首歌呢，就会想起那部很经典的，很多人看完之后都会觉得很有感慨的电影。 那一天， 你没有看过《天下无贼》吗？ 啊，《天下无贼》啊。 对啊，这首歌不就是其中的吗？ 啊，真是没联系在一起。 你看，间歇性神经正常这位听友， 他能连在一起。 每次听那一天，总会想起《天下无贼》嗯，不知道为什么。 我倒想起什么？想起小时候的那个 玩具。 不是，有一歌谣，有一歌谣，那一天，第一天，就。我家，因为它里边也唱了像个心爱的孩，那个不是丢了心爱的，像个什么无数的孩子丢了心爱的玩具，就是我小时候的第一天，我家有个金娃娃，金胳膊个金腿，金脚丫。第一天我到河边去刷牙，丢了我的金娃娃，我哭我哭我哇哇的哭。我想的竟然这种歌谣。 哎，这些是你和女儿现在还 会。第二天我到河边去洗脸，找到了我的金娃娃，我笑我笑我哈哈的笑。我经常是就是。能想起这些来，不知道 我咋从来都没有接触过这个呢？ 也许是杨坤刚才这么一唱，我就想起来这些东西了。他唱的也确实是感觉是从那里脱胎换骨出来的一个流行歌似的。 确实，一部应该说一个电影当中所选择的音乐哈，如果特别恰如其分的话，多年之后真的是彼此是双赢的哈。 对， 画面感啊，还有这个故事情境啊，我总会想起那列火车，还有烤鸭。啊，当然在晚上是不应该说起这些的哈。 啊，我想起的是什么那个，什么几爷七爷包鸡蛋，嚓，小手指头划鸡蛋壳，嚓就划开了。 因为现在就是大家坐动车、高铁都非常的快捷了哈，很少，几乎就是过夜的那样的火车 就没有了。 有也有，因为我见到绿皮车，也看到有 那 种卧铺车厢了， 不会来打劫。 哎，我就在想啊，其实真的，一列车上会发生许多的事情哈。 别动！ 确实，那部电影很精彩，有许多熟悉的画面哈，会被歌曲唤醒。而此时此刻呢，23:24，全新的一周，我是看到了很多朋友，可能因为是月底的关系哈，情绪波动还是很明显的。 是吗？ 然后也问我是不是又有什么腻了？最近可不能怪水逆哦。水星没有腻哦， 那他说 了，你不要忘了我之前说过什么？ 水星是没腻，冥王星腻了呀， 金王星 是冥王星啊， 是冥王星啊，就是入住了新的金牛啊，嗯、所以呢，有一些就是改变啊，他可能考验你，当然这个是在七八年之间都会发生的事情哈，所以也可以做一个。这个七年计划、八年规划之类的哈、嗯。 这随行1016怎么忽然来咱家问这个？大家吃过吗？这个就是马蹄啊，很 也叫荸荠， 荸荠啊，就是很去火、嗯。然后他做的糖水，他煮的就是 超喜欢来着。 对他煮的那种糖水是非常有香甜味儿的、清甜味儿的、嗯。然后他剁碎了，确实可以

入夜后北风减弱，晴空微风，适宜辐射降温。明天早上凉爽舒适，适宜晨练和出行。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明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大部分时间适宜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请大家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防火。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4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春阴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本周一，这是周一的最后一个时段，男左女右到了他今天晚上最后半个小时的坚挺时段了。北京时间23:32啊，具体多少秒咱也就别那么细致了，不报了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因为报多了也耽误大家时间嘛。 这个点儿了，时间变得非常的宽裕了。 不，咱们还是能节省一分钟就节省一分钟，节省一秒钟就节省一秒钟。 节省出来你要干嘛？ 节省出来能多听一个音符，多听一个音符吧。你音符总比咱们说话好听，对不对？ 哦，也是哈。 是啊。 23:33:2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在五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第四时段来到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对，工作男左叶谦。 夜深人静了，知道你报了好几遍了。我们来欢迎一下1570红，他的名字叫做间歇性神经正常。 啊，间歇性的神经才能正常一下啊。 今天晚上呢，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再工作25分钟。此时此刻，评论量达到了141条。 1400， 刚才是幻觉。 你对我有多大的信心？现在 是因为闷了很久，是因为想的太多。是心里起了作用，你说苦笑常常陪着你，在一起有点勉强，该不该现在生活，不想太多，我想一定是我听错弄错搞错白，我想是你的脑袋有问题，随便说说，其实我早已经猜透看透，不想多说，只是我怕眼泪站不住，不懂 穿你的错，是你开的玩笑，想痛却又在靠到我，说算你想好就了吧，败给你的黑色幽默。 均衡一下，今天不至于太多女孩给我们唱歌啊，为了均衡一下男左女的声音在歌声中各值一半，所以我又选了一首男孩的歌曲，因为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 The Boys， 男孩们，来自 Kian 乐队， 依然是节奏比较欢快哈，就很像是周末到来了，让我看到你的双手类型的歌曲哈。 你今天晚上是中了病了，就老想着这句了， 就觉得这句话很有煽动力哈。而今天晚上这句话呢，也真的带来了许多平常我们很少遇到的听友的名字哈。尤其是就是他的名字和他的画风完全就是不同的那样类型的留言， 名字是很商业的。 来，请用赵国栋的口气读一下他的名字。 A 加美加塑钢板批发18618310928。 A 加米啊不 ，A 加美加 啥呀 ？A 加美加塑钢板批发 A 豪家吧 ？A 豪家呢 ？A 豪美加 A 豪 塑钢板批发这个听上去是不是有广告的感觉哈？但是人家说了什么呢？ 我爱男左女右，爱韩立，爱叶大叔， 就感觉上班的时候是他的工作状态哈。 A 好美家， 塑料板批发的啊。 对， 下了班， 塑钢板，塑钢板。 下了班之后，也是一个有情怀的。 对，塑钢板批发 啊， 联系人赵国栋，18618310928。 通网朋友看到你的感慨。他说我睡前再加一条吧，今天音乐很好听，这好像是跟朋友聊天似的哈，就是已经到了夜深人静了， 睡你的， 大家都是哎晚安晚安， 对，音乐再好听也得保持睡眠，保证睡眠的质量，保证睡眠的长度。 我们常说是真爱时段坚挺时段，差不多有的朋友都已经早早入睡了，可是还有一些伏案的朋友，在工作的朋友，比如西西西门琴，他是一个记者， 哎，西门琴， 我想听莫文蔚， 你来了来。 有一些话从来没说，以为不说也懂得，我们都害怕太浮夸，这世界有过于虚假，原谅我吧，你的话若我没太多惊讶，总以为激情一是热情已蒸发，还不想当时也把经营规划它，真的爱不必刻意吧，其实我一直都想亲口对你说， 情绪放大，那太复杂，因为爱不是变

背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即使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是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任人挑选， 第三时段我们会连续听到一些歌曲，刚刚这首歌也是很多朋友都喜欢并会差不多跟着唱的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员。 Actor。 我们的塑料板批发这位朋友说， 哎好美嘉， 为了男左女右专门注册了微博。我第一次用。 那你第一次为注册微博怎么就用这么长一名字？ 对了，家里需要吊顶吗？ 啊，对，嗨，需要吊 顶。要吊顶可找我啊！ 你还是来这儿做工程的呀？你这是？ 哎，太逗了！就是，大家真的在听节目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白天你们从事什么职业哈。但是我觉得晚上还保有这个听听广播、听听音乐的这个习惯，其实还真的是挺感性。 人家是好心好意 的。 问你，韩丽、叶大叔，你们家里要吊顶的话，免费。免费我也收不起，吊顶也就算了，吊顶这个挺费工程量的呢，我也知道。 现在很多都不用吊顶了。 是，有的就是想让，因为怎么说呢，咱们现在举架不太， 以前都玩吊顶， 咱举架不太高。屋子本身你没有那种，你要没买复式的话，到不了什么3米3呀、或者是3米2什么的。你再做一吊顶的话，直接就往3米以下走的那顶子了，你人进去以后。会有一种压迫感、压抑感，所以还是 因为现在这个大趋势啊，可能家里面还是轻装修重装饰哈， 是， 就是还是要有一些自己家里的特点，还有自己的这个美感的东西在其中了。 这么一说， 不会千篇一律了。 这么一说，美嘉他不是很高兴了，因为 不会不会 干这个生意嘛。 我们不仅做吊顶，我们还有其他的用途。 是，有的是。 我们塑料板批发啊，涵盖面很广的。 对，塑钢板批发。 是，祝你在你的行业当中哈、越做越好。希望大家在每个人的这个岗位上哈、都有一颗乐观的心，有一颗好学的心， 对， 能踏踏实实的做事情。时间呢，已经走到了23:57了。 那可以听一首小小的歌曲，我们就入眠了。真的，今天需要睡觉了啊！刚刚周一， 每天都需要睡觉。 不是，刚刚周一要需要睡得更长一点。My Funny Valentine。来自 Chad Baker， 对，谢谢今天的红人，间歇性神经正常，希望你一直都是这样的神经正常。还有很多小伙伴们，谢谢你们的收听，158条的留言，也让我们可以开心的离开直播间了。明天晚上10点钟，5月最后一。